盈盈，他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选 Magic Hour。 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Y 盈盈。我觉得现在人们呢，去一个 mall 走着走着都要提心吊胆啊。为什么呢？因为随时随地都会被我二诊哈。 真的很怕遇到你嘞。 最新一集的勾选怎样帮你呢？就是明明这一个人他在工作而已，他在他的岗位站住，然后看着看着，因为他是 promoter 嘛。结果我就去二诊他了。怎么二诊呢？首先我是会用一个 filter 呢，偷偷在远远拍他的这个 filter 呢，是不是很好看的 filter？ 然后拍了他之后，我就走过去问他：“哎，你有看过一个人吗？就是哦，他头发这样子这样子，怎样怎样，穿搭是怎样怎样。”其实我就是形容着他。然后过后我形容完之后，我就跟他说：“其实他是长这样的啦。”我就秀照片给他，结果他是什么反应嘞？ 马上来听听。 嗨，帅哥，我在找一个人，你可以帮我找一下吗？他是男生来的，然后他是尖尖的头发。然后穿着蓝色的旗袍衣的，我给你看一下照片，你看一下有没有啦。你有看过这样的人吗？有找到吗？没有认得啊，这个帅也是你帅。 好好，就傻眼猫咪啊，不是说哎，这个人不是我吗？不是跟我要穿深蓝色衣服吗？可是为什么脸型有点怪怪的？ 是，然后他就一脸啊，为什么这样？其实那时候我们拍他的时候啊，我们蛮明显的，他已经注意到我们了的。可是他还是硬硬给我被我二诊了，他还是强颜欢笑，哈哈哈，是了是了，说你帅还是他帅？不知道，哈哈哈，一脸好像配合我一下下的感觉。 可是你不觉得他这样子傻憨憨的有电到你吗？他哦，对，这个不是你的菜。Sorry，可是我觉得看他腼腆腼腆样子，你不觉得可以把他推荐给 Kristen 的那个对你有感觉 哦、 right， 因为他感觉也蛮适合去配对的 right， 因为他长得是蛮帅一下的， 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看看这个腼腆的男子被这个可怕的女孩 prank 了过后呢，他的反应是如何的啦， 是赶快去看吧，在勾选的 IG 或者是我的 IG 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变变变就来跟你说一下 promoter， 毕竟我二诊了这个 promoter， 所以回来就跟你分享 promoter 的开心事情。 是去勾选 Be Your Trend， 来看我要变什么魔术给你看。 首先你会把纸巾塞进手里，然后就会吹那个手，那个手就会呼呼呼，然后就变出一个爱心来。 How you know？ 啊，因为勾选变变变。 Oh my god， 新年快到，呼啦呼啦，转眼过去，你说笑来了，哭的哭的充满惊喜，听着新年歌曲，想马上回家去，和我最爱的家人和朋友相聚。千万别拿扫把扫地，财气运气都被你扫出去，注意发脾气，洗头还穿破衣，财神也看不下去。新年见人都要说声恭喜，记得借谁的钱要先还清。初二回娘家，爸妈的宝贝呀，看看你过得好吗。 Oh my god， 新年快， 成了黑马，吃不完来感谢大家，今天将会成了什么什么的很好，什么的 OK， 好气吗？快战呐， 新的马年祝福大家，马上这个马上幸福马上发财、yeah、 新年的文化要传承下去，那些老祖宗留下的心意， 年糕步步高，年寿不爱变胖，无事无龙不能上。 这几天难得一家团圆。 炫比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 Triple One Nine 的 OMG 新年大。 Hello 你好，我是 Wei Wei Ying。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 ，OMG， 新年要到了，新年要到的话就要买很多东西了，衣服啊、裤子啊、鞋子等等之类的。如果要买很多东西的话，一定要怎样？要去赚钱了。 对， 赚钱要怎么赚呢？可能中学生他们的赚钱方式就是去做 promoter 啦。所以今天变变变就来跟你说一下，做 promoter 的话有什么开心事嘞？首先我有做过 promoter， 几次经验？ 几次啊？应该很多啦。中学或者大学时候我们常做。 几次 啊，应该有十多次。 哇， 那是我勤劳的，所以我觉得开心事情就是哦，放饭的时候我就做 promoter。 你做什么时候卖什么 product？ 卖什么 product？ 那种超市里面的卖那种 tester 的 冷冻食品啊 ，tester 啊，或者是泡面啊等等之类的，做过很多。一天呐、啊，差不多对我来说很多了，有150到200。 哎，150到200 for promoter 很多哎、欸， 很高那时候。 其实很多，因为我当时大学出来，我们讲真的，我有去做个 survey。一般 promoter 如果那种可能 weekday 做的，可能一天哦、是90令吉。 哎，那么低的吗？ 没有，真的这是 basic。如果你有可能卖到再多一点 commission。 Okay. 真的是90左右，有的才80。那如果你是 weekend 的话呢，有时候可以去到110或120。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男女不平等。 为什么？ 因为他们每次那种有一个 group 啊， 然后女生可以去到180的，150到180，就是女生比较漂亮的。真的。然后男生我们可能做 promoter 或者是 event crew 最多才90到110左右。 因为他们是做那个 usher 是不是？所以就高一点点。你们就是做那种幕后啊，搬东西啦，所以就便宜一点点 了。你是那时候觉得哇，我势必我以后。我要当幕前的人，我不要再做幕后的人了。 所以你现在成功了， 真的很辛苦哎、欸。 你现在成功了， 所以像你讲的 promoter 确实是在放饭的时候最开心。 对、啊。 当时我记得，像我们以前是10点摸开的嘛，10点大概站到10点， 10点晚 上10到10的， 对。 然后他放饭时间给我们放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 中午的、啊。 然后是在 before peak hour 的，那、可能6、7点你不能放，可能只有5点，你快点去吃一吃、这是你难得可以享受的时光。而且 promoter 们，你们辛苦了，因为我们要一直站着。 真的，而且不能玩手机，这个才是心酸的事情。但是我们讲完了这个开心事，就是放饭的时候嘛，回来再跟你分享一下还有什么开心事吧。守住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郭嘉伟的《你算个老几》。 Hello， 你好，我是 YY 影影。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今天变的事情就是呢，你曾经有没有做过这个 promoter 啊？promoter 就是去从早上10点站到晚上10点的这个工作，而且赚的钱可能有高，可能有低的那一种的。所以今天变变变就来跟你说一下，做 promoter 的时候有什么开心事呢？ 做 promoter 最开心的事情是那些食物有些你可以拿回家，然后你可以自己吃啊， 太棒了， 我觉得是比较开心的事情。 对，就是你做 promoter， 有像你是那卖那种包装食品，他们有多的你都可以拿回去。有两个故事可以分享。第一个呢，是以前我卖的是糖尿病患者的牛奶粉。 OK， 对，他就可以把那个糖给拿掉。 OK， 然后呢，我跟我的那个 supervisor 一起，他很喜欢我的，又敢卖很多。他每一个 branch 每一个 event 叫我去的，以前我大学就给他赚的。 OK， 然后重点是我们爽爽会在那边泡，他是有mocha口味， wow， 还有 vanilla， 还有咖啡口味。然后每次泡多，好像拿去喝了，拿去喝了，所以我都是喝他的牛奶长大的。然后这就算了， okay， 这是可以食用的嘛？ 食用。 我跟你说，有一个更好康。 什么？ 我的朋友他们去做那种 K 开头的 ，K 开头 很出名的那个保养品， 保养品 啊 ，K 开 头啊，护肤品啊 ，K 开头的。 OK， 他们的 event 过了，有很多的 tester 全部可以带回家。cleanser moisturizer 全部带回家都是 free 的，超爽的。 哎，好耶，你哪 到这些东西，我的话就不一样。那时候我是拿到那个free gift、yeah. 那时候我卖那个泡面的时候、买两包就有 free 一个碗，然后那时候呢每个人都只是买一包一包，没有买第二包， 对， 所以那时候有剩很多碗，然后那个我的 supervisor 就跟我说这些碗了、啊、哎呀你拿回家 拿回家了、拿回家，反正我们也没用的啦。 是， 所以做 promoter 呢最爽的事情就是有很多这种 free gift， 对不对、 yeah. 那除了有这 free gift 之外呢，大家都很喜欢 free 的东西嘛， 勾 圈也很喜欢送你 free 的东西，送你看免费的电影啊。这部电影呢叫做逆杀，是一部非常值得关注的悬疑犯罪电影，是由黄晓明和张钧甯主演的啊。大家想要看到这个戏的话呢，现在上到勾圈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逆杀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是免费的哦，详情条规浏览勾圈 .ny。 逆杀1月29号真相终于浮出水面了，收着勾圈 比较圈。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 深夜里你试过因为某些不美好的回忆而惊醒，有时还会翻来覆去睡不着吗？如果是，那你该听听歌手萧秉治的这番话。 你人生的每个阶段其实都是非常珍贵的，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是互相的接住自己。 歌炫和我 YY 音音想提醒你，有些遗憾不一定能圆满补回，但没关系，当你愿意和自己的不完美共处，有些事情反而变得没那么难了。要记得最圆满的和解是自己接住自己。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 勾炫 Beyond Train。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张其山的这是你期盼的长大吗。 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这是你期盼的长大吗？长大了之后就是要一个人去赚钱了，爸爸妈妈不再给你零用钱了，所以你赚钱的方式是怎样的？那时候是不是做 promoter 呀？如果是的话，今天的变变变很适合和你一起聊哦。你知道做 promoter 的时候最心酸的事情是什么吗？我觉得最心酸的是一定每个人有经历过的、那就是只能一直站着，不能完全玩这个手机。 对，而且你知道有些店家很可怕的、他是在他们的店，因为有时候某些店里面也会请 promoter， 对， 他们有那个CCTV、 okay. 所以他会随时监控你有没有玩手机。如果你玩的话，他会跟那个 branch manager 讲，哎，你们的 promoter 在玩手机、你就会被骂，重则会扣薪水、这就算了，有另外一个更可怕。 什么？ 他会 supervisor 来检查每个 branch、或者是每个 event 的、 okay. 他会扮成顾客来问你问题，他在那边然后看你有没有按手机。 哇，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机会。我自己的励志故事就是这样，当时我真的想说我要考验我的销售能力、我卖的是一个咳嗽的药水还是咳嗽糖、 okay. 我就很努力卖很努力卖，结果那个人 supervisor 那个 brand supervisor 啊、他真的扮成顾客，他讲哦，哎，请问这个卖多少钱，他功能是什么、 okay. 我有什么用，我现在是什么病，你可以帮到我吗？ 哇哦！ 然后我真的 sales 我就很努力 push、push 到他一个点，他就讲一句给我的电话号码。我讲干嘛，顾客跟我要电话号码？ 哇，你应该很怕吧当时。 他就讲我是 supervisor， 以后每个 event 我要找你。 哇， 我大学生那时候每一次跟他就是跟他赚了很多， 他就是， 然后重点是我跟他去了每个 event 我也很努力尽责把工作做好、 uh-huh. 直到有一天又有人扮成顾客，他是真的顾客、 okay. 他经过，他是一个马来同胞来的、 okay. 我就很努力的跟他叫、uh-huh. 他就想说 Can I have your number、他是谁你知道吗？ 谁？ 他是美露公司的其中一个代表、 okay. 负责环保的一个 department、 okay. 他要找我，他讲 You are so tidy, you are so presentable、 wow. 我要找你去每个小学做演讲、 oh, 之后我就跑每个小学了。 为什么 去讲 跟变到演讲， 就还是要传导那些环保讯息的。 Okay, okay. 每一场我都有150到200。 哇！ Yeah, 他们两个都是你的贵人呢。 就我一方面你要做好自己，真的不要按电话， uh-huh. 要按电话去厕所按。 是蛇吃蛇，所以从你的故事呢，我学会了就是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是， 你就是有准备，所以这些机会你就可以把握了。 而且讲着各位 promoter， 你们准备好，因为其实每次会经过你的人，很多都是那种 marketing 的人来的。 对， 他们其实都在物色那些可以卖的人。你要升等，你要变得更厉害，你就真的表现好了。 是，如果你表现好的话，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 Commission 也有的赚的嘛，对不对？ 啊，这个是很开心的事情。回来就跟你分享还有什么心酸的事呗。收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io On Trend， 我是莉亚佩珊，在这里祝大家马到成功，快乐马上有，运气马力全开，梦想马不停蹄，想做的事都会有人支持，想要的生活呢，一步一步都会实现。新的一年里，每天都要笑容不断，万事 All Right， 酷达达。 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Astro 艺人合唱的《三星公照》。 Hello， 你好，我是 Wei Wei Ni。 湖边、河边、海边，吼！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我相信每个人在中学时期或者是大学的时候，都想要赚一笔钱嘛，靠自己双手赚钱，那可能你就会去做这个 promoter 了。所以今天的变变变就来跟你说一下，做 promoter 的时候有什么心酸事呢？我们就来听看这位听众的心酸故事。 做 promoter 呢，最心酸的事情呢，应该是每天都要长时间的保持微笑，然后站立很久，然后一整天下来呢，那个双腿就会很酸痛，然后呢又还要强颜欢笑的对着 customer， 然后有时候那个 customer 不重视你，又拿你来发脾气。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很心酸的事情、 right. 是因为呢我们真的是不可能面对到每个顾客都是好顾客的，有时候都是傲客来的，但是遇到傲客的时候你又不能发脾气、哦、你又只能 IQ 要高 EQ 要高的对他说啊，没事没事，下次我会跟那个 supervisor feedback 一下的，对不起啊。 而且我你知道 我看过，因为像我们 promoter 不是很追求要 sales 吗、right? uh-huh. 然后我真的亲眼看我隔壁的那个 booth、 okay. 他的那个 promoter 这样说、miss 你要问一下你要哪这个你要那个 miss 就讲说 sorry no 那啊 ，Miss 你要吗？你要吗？然后那个 Miss 就转头过来讲说 ，I said no。 哦，这么凶的。 对，因为 OK， 一方面是因为 promoter， 我觉得啦，我是这样的。如果今天这个人讲说，哎 ，Miss 你要看一下吗？我会问一次。 Okay. 他如果讲不要了，我就会 let it go。 因为 如果 你 一直在去，哎，要吗？要吗？如果你今天是客人，你这样经过，你其实也会觉得有点心烦， 有点反感的感觉。 啊、所以我觉得适可而止啦。但是我觉得 promoter 真的辛苦了，你要站一整天，要笑一整天，一定很累，还要被顾客这样子骂。 是，所以真的是蛮心酸的事情。如果你觉得很心酸，没关系，因为你会想到你站一整天有钱赚。 对，有钱赚，或者是如果你真的很长是需要站着工作的话，回到家可以喝一些补品嘛，对不对？ 嗯、 啊，也可以送给你的家长啊、爸爸妈妈喝这些补品，就好像下个礼拜 Inner Broccoli 本人的节目，勾炫，请你走红毯。这一次呢，我的这个单元会送大家礼物啦，我会用广东话来说祝福语，你如果猜得出的话呢，在下面评论，你就有机会赢取勾炫和鱼人生联合推出的限量版财富双至新春礼篮，还有200令吉的红包。这个礼篮里面呢，是有各类的养生精啦、燕窝饮啦、冻干桂花枸杞银耳羹啦、雪梨红枣汤等等的都会送给你，所以大家就期待一下我的 IG 伟俊22下个礼拜一发布的影片吧。 所以期待了，舍这个选比较真。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版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版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版 New 版， 如果你的生命剩下90分钟，你会做什么事呢？ 我会去按摩，平时我按60分钟不过瘾啊，90分钟的按摩让我神清气爽。 Hello， 你可以认真一点吗？ 好啦，我当然会去看一部好看的电影啦，比如这部科幻悬疑片 Mercy。 My name is Detective Christopher Raven. We live in a world where murderers walk free, in a justice system bogged down by red tape and human error. 由 Chris Pratt 主演，电影讲述一名警探因涉嫌谋杀妻子而接受审判，他有90分钟的时间向人工智能法官证明自己的清白，否则将被判死刑。 现在上到勾炫的 M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2张 Mercy 电影首映礼邀请柬。 Do you honestly think that I killed my wife? I think there's more that you're not revealing. 详情条规浏览勾炫的 MY Mercy 1月29号，一起倒数90分钟。勾炫 Be on track。